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你，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爱宝良。 海丽笑了，她一抬头正好触到了明航的眼神，明航也在笑，海丽终于松口，那我试试看。 明航重重地点着头，好啊，欢迎你加入啊。方志远的公司，他一进门就被小鱼抱住了。你这干什么啊？方志远显然被小鱼给吓到了。 方总，美食城的整体油烟净化项目开标了，咱们呢拿下这个项目了。在一旁的叶枫这样笑着说着。 方志远愣住了，他万万没有想到美食城最终会选择他的公司。美食城共有82户商家，这次是整体油烟净化设备的改造和升级，全部拿下，利润少说也有百万呢。小鱼抱着方志远不撒手了， 方总，你可得给我们加鸡腿啊。 方志远掰开了小鱼的手，哎，不但加鸡腿啊，我呀还给你们加工资呢。 太好了。 小鱼一蹦三尺高，差点没撞到天花板。 叶枫也微笑着说，方总，祝贺你。 哎呀，谢谢你们俩呀，要不是你们的努力啊，这单大买卖我们肯定拿不下。小鱼搭腔说， 要我说呀，这单生意付出最多的是疯子姐。 方志远点了点头，对，叶枫立着头功了。 哎哎哎，别再给我戴高帽子了。方总，小鱼，这后面还有忙不完的活呢，你们真要庆祝，等拿到第一期款项再 happy 也不迟嘛。 对对对对，小鱼呢，你负责联系美食城的商户。哎，叶枫啊，你赶紧跟广州的厂家做衔接，这个单子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方志远发号施令，叶枫和小鱼各自忙碌起来，方志远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。他关上了办公室的门，做了个 yes 的手势，他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。他突然想起应该给美食城的胡总打个电话，感谢他们的关照和支持。方志远拨通了胡总的电话，胡总说了些寒暄的客套话，然后竟然提起了百城。胡总在电话那头说，柏树林呢，早就跟我提过你啊，啊，说你是百城的老同学啊。我呢，跟柏树林那是多年的朋友了，啊，哎，当然了，交情归交情，啊，我们呢，那都是按照规矩来办事的嘛，啊，不管是价格呀、型号啊、服务啊，哎，贵公司，那都是很符合我们的要求的。哦，原来中标竟和百城有关。方志远懵懵的，一时说不出话。胡总接着说，那好吧，啊，方总啊，那就先这样啊，我还有事，咱们呢以后要打交道的地方还很多嘞。 是是是，胡总，哎，您忙。 方志远感到惶然。百城，一个本该被方志远遗忘，也打定主意永远不会再有瓜葛的女人，再次出现在方志远的视野的范围内。当方志远以为公司中标是靠自己的能力，真相却和百城在一起，给了他当头一棒。 可事已至此，如果不接下这个单子，自己便是违约。这间小小的公司容不得他犯错，更容不下他那些自以为是的尊严。方志远点着了一根烟。和周宁静分居之后，他就重新抽起了烟，一半像是在跟周宁静较劲，因为周宁静以前总不让他抽，一半呢是因为压力很大，他需要一个疏解的渠道。香烟对迷茫中的方志远来说无疑是个好东西，百家的这份情他方志远不得不领，却又不能领。他整理着思路，一时心乱如麻。他不想欠百成什么，如果接受了百成的帮助，他的内心会更加不安的。方志远颤抖着在手机里翻找着百成的号码，却发现自己早已然把这个号码给删掉了。虽然已经删除了，方志远却又在拨号界面上打出了完整的数字。是啊，依然是烂熟于心的一串数字了。那边百成的声音有一丝慵懒和倦怠，方志远组织着语言提出想跟他聊一聊。百成似乎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答应了，两个人约好在旧时光咖啡馆见面。 海丽和民航商定三天后他正式到咖啡馆上班。就在他离开的时候，看到方志远走了进来，两个人打了一个照面，点头微笑。差不多同时百成出现了。百成和方志远什么时候又搞上了？海丽愤愤打量着百成。只见百成穿着一件黑色外套，底下是同色紧身牛仔裤，灰白色的球鞋看起来旧旧脏脏，倒一点都不像是来约会的。果然是绿茶婊，不着任何痕迹呀。可是海丽一个外人，他又能说什么呢？他只是斜看了方志远一眼。 方志远本想解释，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解释反而是此地无银了，便什么都没有说。再说了，他又该怎么解释呢？也许这一幕在海丽的眼里就是他和百成之间又有什么了，他再怎么解释也挡不住那些先入为主啊。 美食城油烟净化改造项目招投标的事百成早有耳闻，他不是没有想过帮助方志远，可是方志远的公司正处在起步阶段，就算勉强拿下这个项目，能不能消化还另说。但柏树林出手帮助方志远，百成倒很有些意外。百成问方志远：“你今天找我，就是为这事儿啊？” 方志远点了点头。要不是你和伯父帮忙啊，我也拿不下这个项目，所以我得谢谢你。 别谢我，这事儿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。你确定是我爸帮了你？ 是胡总亲口说的。 想来是你们各方面都符合他们的条件，胡总呢也只是做个顺水人情，你不用道谢的。 这样吧，百成，你问问伯父，看看他有什么要求。 要求？ 毕竟这是个大项目，他又帮了我这么大的忙。 明白了，你是要分一杯羹？百成笑了，方志远这话里话外，分明是不想无故领受他父亲的好意。更重要的是他想和百成划清界限。 方志远说：“是的，只要是我能够满足的话。” 行啊，我回头问问我爸爸， 既然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 百成，方志远也站了起来。对不起。 哟，这是怎么说的？又是谢谢，又是对不起的，我们俩就生分到这种地步了？还是说，以后我们都得这么说话了？ 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宁静。 嗨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谁也犯不着对不起谁。再说了，我要来你的对不起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你知道，我想要的不是这个，我想要的，你也给不了。 确实给不了。啊，我和宁静我们俩和好了，我也搬回家了。 嗯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，是不是我还得跟你说一声恭喜，你才会心安理得？要是这样 OK， 我恭喜你。哼，百成皮笑肉不笑的样子。 百成，你别这样。方志远还是那个磨磨唧唧的方志远，百成当然知道方志远的软肋。他缓缓地坐下，扬起脸看着方志远。方志远发现百成哭了，眼里有晶莹的泪珠，未施粉黛的脸因为哭泣显得愈加的憔悴了，也多了几分楚楚可怜。是啊，自己只知道安抚周宁静，却忘记眼前这个女人也是受害者了。而一切的一切都是因自己的贪杯和冲动。 方志远抽了桌上的纸巾递给百成，但是百成没接，还是那么看着方志远。方志远慢慢伸手想替百成擦拭泪水，百成一把抓住方志远的手。如果你和周宁静在一起真的那么幸福，我怎么都无所谓，真的我无所谓。 周宁静的手冰凉柔软，方志远甚至能够感到自己接触这只手之后自己是如何的血脉喷张。方志远想抽出自己的手，周宁静却把他攥得更紧了。 告诉我，你们俩真的幸福吗？ 我跟他会幸福的。 是吗？ 是的。方志远的声音很轻，透着底气不足。幸福这个词如今在他方志远的生活里怕是等同于童话了。昨晚看到相携而行的妻子和他的男上司，自己甚至有些不敢相信了。大概在这段婚姻里从来就没有谁背叛谁，只有谁先沉不住气，而他呢恰巧就是那个先开了小差的人。甚至他跟周宁静还有孩子，他们还得继续生活下去，而这一点他似乎无从选择，也没有勇气去选择。在他的面前就只剩下一条路了，他只能告诉白城，也告诉自己，是的是的，他和周宁静会幸福的。可幸福他妈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 百成含泪离去。那我只能祝福你们了。 看着百成瘦弱的背影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不由自主地冲上前去。吧台里明亨皱着眉看着这一幕。 百成已经走出了咖啡馆，正打算驱车离去。百成走得很慢， 因为他笃定方志远会来追他的。方志远向来优柔寡断，也向来心软如棉。百成不相信自己的眼泪无法打动方志远。十分钟前，他还暗暗埋怨父亲柏树林多管闲事，此刻却觉得父亲才是神助攻。或许父亲早就知道他的心里只有方志远，老道的父亲知道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，一击即中。 方志远窜到了柏成的面前，柏成。 方志远推开他，拉开车门，坐到驾驶室。方志远敲打着车窗，过了一会儿，副驾驶的门开了，方志远也坐了上去，两个人相视。柏成早已哭成了泪人，他哽咽着说：“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”是吗？ 柏成尖瘦的脸上看着就只剩了一对俏丽的眸子了，因为哭泣本来苍白的脸上浮出了两抹红晕。 你觉得我父亲帮了你，你就必须付出什么，对吗？ 方志远沉默着。 不需要，志远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只希望你过得开心。 对不起，柏成。除了对不起，方志远再也说不出别的了。 我不想再听什么对不起。柏成一下子捂住脸，顶着一头凌乱的长发，就这样站在街边，站在方志远的面前。 方志远也哭了。很多年前，我想过找你，我听说你人在广州，所以高考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广州的大学。我找过你，我真的想过找你，可是广州太大了，我根本不知道从哪儿找起呀。 柏成愣住了。 大学生活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柏成，我真的太孤独了。我试着融入，却因为各种原因被排挤，被看不起。那个时候陪在我身边的只有宁静。我心里埋怨你，我甚至恨过你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你要这样离我而去呢？而且走得那么彻底，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留给我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当时宁静真的很好，是他让我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的。也许我和他的婚姻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，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，怎么解决。可是柏成，这不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吗？我得去面对，不是吗？ 我懂了，我都懂。柏成一下子抱住了方志远。 方志远轻轻地拍着柏成的背说：“你会过得很好的，至少你要过得比我好。” 嘘，什么都别说，就这样抱着我。 他搂紧了他。那冲动夜晚的种种瞬间涌入了脑海。柏成是这样的热情，又是如此的风情万种。 我等你，志远，这是我欠你的，我会等你。 别这样。 柏成死死扣住方志远的后背，生怕方志远就这样离去。志远，你不用离婚，也不用为我放弃什么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求你心里有我，只求你孤独的时候能够想到我还在你的身边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在你身边。这一次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 你 别傻了，白城，你还年轻，你也会结婚生子的，你也要有自己的家庭。我方志远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百无一用。 可是在我心里，谁也替代不了你。说到这儿，百城抚摸着方志远的头发。志远，难道你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吗？像这样，就仅仅是这样，我真的什么都不奢求，只想这样。 方志远顿了顿，伸手轻轻地扣住了他的下巴。百城的眼神跟当年一样，没有任何改变。可是方志远明白，其实他们都变了。方志远想起了电影《半生缘》里曼桢跟世钧说的那句话：回不去了。12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穿过了茫茫岁月的方志远和百城，真的已经错过太多了，他们再也回不去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 里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。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十二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穿过了茫茫岁月的方志远和百成，真的已经错过太多了，他们再也回不去了。方志远痛恨过百成的不告而别，也曾为自己半途而废的找寻而懊恼。要是自己足够坚定，听从内心，选择继续寻找，继续等待，也许他就不会和周宁静结婚，也不会有现在的这些困顿。此刻自己的面前是初恋，爱而不能得，自己的背后是他那段鸡飞狗跳的婚姻。他和妻子的嫌隙已经越来越大了。 这时百成已经凑上了方志远的唇。志远，吻我。 方志远一个机灵，他松开了百成的下巴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别过了头。是的，他不能再犯错了。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百成的车上下来的。他感念百成未变的情分，可是也只能停留在感念。他不顾百成的痛哭，在紧紧相拥之后，到底还是先撒开了手。就算万般不舍，终究还是到此为止吧。 叶枫看到方志远脸色铁青，从外面回到公司，便径直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。叶枫想问问方志远到底怎么了，难道是到手的项目黄了？叶枫敲门，门里却传来方志远有些沉闷的声音。 进来。 方总，你怎么了？ 我没怎么，有事啊。 你身体不舒服啊？ 方志远摇摇头。 是不是项目那边有什么变数啊？叶枫不敢再问下去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个项目对于公司，对于方志远而言有多么重要。 方志远还是摇头。 叶枫沉默着给方志远泡了杯茶，转身要走。 叶枫。 叶枫笑着回头。 坐吧，陪我说说话。 叶枫求之不得，拢了拢头发坐下。 算了，还是不说了吧，你先去忙吧。尽管方志远非常想和人倾诉，但叶枫毕竟是下属，是公司的员工，那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。 方总。叶枫看着方志远，声音柔柔的。方总，除了员工，我还是你的朋友。 怎么？他居然能够猜到自己在想什么吗？方志远有些诧异，抬头看向了叶枫。只见叶枫睁着那双略有些细长的眼睛，也正看着自己。这双眼睛像极了百成，为什么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发现呢？方志远仔细打量着他的五官，都有些失态了。 叶枫却落落大方，迎着方志远的视线，一副泰然处之的样子。方总，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家里好像出了点状况。不是我八卦，是我不小心听到你和陆哥、八哥他们聊天，知道你和嫂子好像在闹离婚。你今天这样是不是和嫂子吵架了？ 没有。方志远苦笑着，更是在心里自嘲。他总以为他和周宁静的事在公司里瞒得挺好的，却忘记了叶枫是个何其冰雪聪明的女孩啊。 方总，不是我多嘴啊，其实你心里要是有什么不痛快，你都可以告诉我的。别的忙我叶枫帮不上，至少我可以做一个你倾诉的对象啊。 啊，我跟你嫂子啊确实出了点状况啊，不过我昨天已经搬回家住了，有些问题呢就着慢慢解决就好啊，你就别担心了。 叶枫暗想，搬回去了那么快？而且听方志远这话，他仍然是对自己有心防啊。叶枫不想自讨没趣儿，便笑了笑说：“行，那我也不多问了。” 哎，叶枫啊。方志远犹豫了下，接着说：“你谈过恋爱吗？” 我都多大了，要是没有谈过恋爱，那我不成奇葩了。我谈过呀，当然谈过。见方志远主动找话茬，叶枫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。 方志远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他似乎很少跟人探讨感情问题，有什么呢基本都是憋在心里，有时候也跟陆泽熙他们絮叨，但是男人之间不会把这些当成平时聊天的主要话题。再者，和周宁静闹离婚之前，自己和周宁静那都是模范夫妻，一般都是别人来找他诉苦的。分居之后吧，自己又忙于公司的事情，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苦思冥想，无比的煎熬。 叶枫轻描淡写，就像说着别人的事似的。我谈过两次恋爱，第一次嘛是别人把我给甩了，第二次是我甩了别人。 你还真豁达。 那还能怎么样啊，爱情又不是强买强卖，要说不难过那都是假的，但是 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呗。比如第一次吧，是对方喜欢上别人了，我一看，好啊，心都不在了，那我留着他干嘛呀？过清明啊。 方志远心想，这姑娘挺逗，忍不住笑出了声音。 叶枫一听更来劲儿了，那这第二次吧，是我觉得对方没有上进心，也不思进取，我就想着人生那么长，道路那么艰难，我不能被他拖后腿呀。那要真的和他结婚了，不说齐头并进，至少他也不能落在太后面吧，那长痛不如短痛，那就分呗。然后呢，我就单身到现在了。 哎，你还蛮理智的。 也哭，只是哭完了不是还得继续生活吗？哎，方总，你干嘛突然问我这些呀？ 你的前男友们来找过你吗？ 找过呀，第一任哭着求着来找过我，说他回心转意了什么的，可是我当时已经在和第二任交往了吗？我倒是还犹豫过呢，要说我心里没第一任了，我自己都不信。可是不是还有一句老话吗，好马不吃回头草啊。叶枫猜到方志远会这么问，是因为现在的方志远正在百城和周宁静之间摇摆不定。要说周宁静，这个女人和方志远之间问题肯定不少，两个人能不能过下去还另说。叶枫的劲敌反而是那个百城，毕竟失去的总是最好的。 方志远凝神想着，是啊是啊，好马不吃回头草啊。 生活总得向前看呢，也许除了 A 和 B 你还有更合适的选项，又或者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选择题，分明是你自己出的大难题，大不了 pass 掉这道题呗。 听起来叶枫还知道百城的事情啊。谢谢你叶枫。 干嘛要谢我呀？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，我不但是你的员工，还是你的朋友。叶枫说着站了起来。方总，那我先出去了。 方志远点了点头，目送他走出了房门。手机响起了，是新闻 APP 的推送。方志远戳开细看，又是网络非法集资的新闻。方志远不禁想起了周宁静的钱全在傅丽丽那儿，这才是自己眼下最棘手的问题啊。鲁泽熙虽说会帮忙暗查，但是方志远自己不能够坐以待毙啊。方志远一时心烦意乱，他胡乱地划着朋友圈，划着划着看到了傅丽丽昨晚发的照片。他点开了其中的一张，看大图差点气得背过了气。照片里一个不经意的角落， KTV 沙发上坐着周宁静，而挨在他身边的揽着他和他举止亲密的分明就是麦克。方志远回想着以往的各种小细节，从周宁静和方志远两个人去北京出差学习之后，他们之间似乎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周长河去世的前夕，在餐饮商会的晚宴上，这两个人还同时出现。看起来周宁静就是麦克带的男伴呢，两个人为此还起了争执，他酩酊大醉才有了后面和百城的那晚。是的是的，那个时候妻子就已经背叛了自己，这段时间他不过就是贼喊捉贼。方志远原本的悔恨和挣扎混成了一种愤怒，他狠狠地扔掉了手机， 五秒后，他又气冲冲地捡起了手机，幸好没有摔坏。刚才的照片，他还没有来得及保存呢。他很想去找妻子对质，可是，仅凭这么一张照片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对，冷静，必须冷静。手机响起来了，铃声吓了一跳，一看来显，竟然是白城。他接起了电话。 志远，你到公司了吗？我有点担心你，所以打个电话问问。不会不方便吧？ 我到公司了，你呢？回家了吗？ 嗯，我回家了，正准备做饭呢。啊，那就先这样。我 白城，我可以来看看你吗？ 现在？ 对，现在。百城公寓，深夜，大卧室内，百城睡得正香。方志远洗好了澡，穿上了衣服，正准备离去。方志远看着百城的睡态，娇憨可爱，更添眷恋。和上一次酒醉后被遗忘的放纵和酒醒后的半途而废不同，这一次从身到心，从里到外的方志远是彻彻底底的出轨了。方志远对周宁静的歉疚早就化为了灰烬，或者应该歉疚的人是他周宁静吧。他和周宁静到底是谁先绿了谁都还不好说呢。方志远此时已经被一种巨大的膨胀的快慰所替代了，他甚至不想离开白城的家，不想离开这个女人了。而公寓的这扇门隔开了他的梦想与现实，正如大家所知，梦想总是丰满的，现实永远是骨感的。直到走出了电梯，走出了公寓楼，回到了车上，方志远才有些惶惶，是怅然若失，更有对虚妄无措的挣扎和抵抗。可是实在如昙花一现的快感真的是太美妙了，哪怕为了这个美妙他需要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，又或者他根本不需要付出什么，毕竟白城说了，他对自己是没有要求的，哪怕自己不离婚。方志远觉得自己开始崩坏了，开始是个混蛋了，像那些他原本厌恶的那些同性们。方志远终于活出了那个最真实的也最粗鄙的自己。 夜已深了，方志远还没有回家。周宁静独自坐在床边，捏着手机，想给方志远打个电话，却始终拿不定主意。就在半个小时前，周宁静发现了傅丽丽朋友圈晒出来的生日趴照片，其中一张，沙发的一角，坐着的正是他和麦克。大概是喝了太多的酒，周宁静已经不记得这一幕了。难怪今天白天麦克看周宁静的眼神更多了几丝暧昧。麦克甚至透露下个月有去香港考察的机会，而下月九号刚好是周宁静的生日。麦克说他希望能在香港替周宁静庆祝生日。周宁静一时慌乱，胡乱找了个借口婉拒了麦克。当然这些都还没什么，要命的是方志远也有傅丽丽的微信，方志远要是也看到了这些照片，他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。加上昨天方志远亲眼看到麦克送周宁静回家，周宁静不敢再往下猜了。尽管周宁静给傅丽丽打了电话， 拐弯抹角说了自己的诉求，希望傅丽丽能够删除照片，但是她的心里始终是七上八下的。客厅里传来开门的声音，方志远回来了。 方志远轻轻地打开了卧室的门，一眼看到床边的周宁静，只见她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家居服，大概是夜里有点冷，肩膀上挂着一条披肩，像是在床边坐了许久了。她笑了笑说：还没睡啊？ 没呢。 晚上有个应酬，回来晚了。我给你发微信呢，你没回。 哦，我一时忘了回了。今天我也挺忙的，刚还在加班呢。 方志远一边脱着外套，一边笑着说：哦，对了，今天呢，我们公司中标了，美食城的项目，算是个大单子了。 真的吗？周宁静觉得意外，却又难掩欣喜，甚至还有些内疚。因为方志远走上创业这条路，周宁静曾极度不看好，也曾极力阻拦。 当然是真的了，宁静啊，很快啊，公司就能步入正轨了。对了，宁静啊，我能跟你商量件事儿吗？说着挨着周宁静坐下了。 周宁静往边上挪了挪身子，温和地点点头。 你也知道啊，凡是投资都是有风险的。傅丽丽那边的钱呢，我觉得你还是早点拿回来好。 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事儿啊？人家周冲扔了200万给丽丽呢，也没见他几眼啊。我们之间不还说过吗？有的事儿我们最好还是互不干涉，你创业我投资，这都不冲突啊。 我就是善意的提醒啊，宁静，我说过学区房的事情啊，你先不要急，有我呢。我知道知道，你是为这个家好，也是为了孩子，可是这个傅丽丽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还有她那个公司什么投资项目之类的，你真的了解吗？ 我只知道我现在每个月都能够拿到投资收益，况且人丽丽对我不错，她这人重情重义，没什么不好的呀。 方志远本想再说几句，又想起陆泽熙说的不要打草惊蛇，以免影响他的暗中调查，就只说：看起来啊，你跟他最近走得挺近的。 周宁静面上没什么，心里早就打鼓了，听起来感觉方志远是看到傅丽丽朋友圈的照片了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